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21章，一路食饭，陈老爷子系咁夸吕叔系一个好男人，以后呢就肯定得个老婆中意。睇佢个样就好似恨自己冇生一个女，然之后就将佢嫁俾吕叔。我自己饮自己个粥，就唔参与呢一个咁嘅夸奖小女嘅话题啦。思想有啲飘忽，一阵间我就谂到豆腐，一阵间我谂到文文，最后就汇聚喺呢个诗仙嘅身上边。家下我心里边不由得激动起上嚟，有一种急不可待咁嘅感觉。或者可能是因为豆腐的事，等我的自制力呢就有些失控。我觉得而家就冇好似往日咁沉稳，有时候仲好难去压抑自己心里面嗰把火，变得好似个炮仗咁一点就爆。我真係唔知道呢一种感觉，呢一种咁嘅变化係点样嚟嘅，係源自于现实嘅变故啊，定係嗰啲不可捉摸嘅诅咒作用呢？但係我知道呢一个唔系一个好现象。饮饱食完啦，我就问下陈老爷子下一步应该点做呢。陈老爷子起身行到咗门外边，指一指村对面嘅嗰一座大山讲： 系嗰边嘅山头等啊。 跟住佢就将自己嘅计划就话俾我哋听，想要除去呢个诗仙，就只能够引雷电击。之前我是一路在疑惑紧，好似呢一个咁样贫困咗一生，连行出呢个湘西都未出过嘅呢个老爷子，朋友乜嘢咁大口气话可以引雷呢？但系呢几日见识过呢个老爷子嘅本事，我亦都唔敢小睇佢啊。跟住就顺住呢个老爷子嘅话就继续听落去。而家就呢一个狮王就俾我哋搞咗出嚟啊！但是事实上呢是未醒的。亦即是话呢，狮王的气息狮仙而家佢感应唔到。咁而家我哋要做嘅一共有三步。第一步呢，就将呢个狮王带到去对面冇人嘅呢个山头，方便行事。第二就係要叫醒呢个狮王，等待住狮仙嘅嚟到。第三步亦就系对付狮仙嘅关键，就系要引雷。想要引雷，就要借助呢个狮王嘅力量。等到呢个狮仙一到，同呢个狮王喺埋一齐嘅时候，陈老爷子就要用呢秘术去操纵呢个狮王去泄气。所谓嘅泄气呢，就即系泄出呢啲狮气啦。喺倒斗嘅时候，我哋斩粽子都系斩佢条颈，用嚟泄出啲尸体嘅气息。而粽子之所以存在，就全靠嗰一道气嘅啫。千年尸王呢，佢嘅气就充满晒全身嘅，修养聚集咗好耐，亦都唔可以小睇。一旦泄气，尸王同埋尸仙就会汇聚埋一齐，千年尸杀之气嘅中横。就好似我哋先前所讲嘅嗰一条化蛟之蛇咁，天地感应到佢嘅邪妖之气嘅时候，一定就会风云变色，然之后就会聚神雷嚟击打。咁最终嘅结果就系狮王抱住狮仙同归于尽。我同阿吕叔听到咁惊世骇俗嘅做法，不禁就面面相觑。过咗阵间，吕叔个微微咁皱住个眉头讲：阿老爷子，你嘅方法啊听起上嚟系冇错，不过你确定呢个厮杀泄气能够引嚟天雷咩？陈老爷子就拧咗拧头讲： 呢、这个咁嘅炼尸秘术当中啊，系有记载呢个方法嘅，但系。真正实施嘅时候，我就系第一个。究竟有冇用，我都唔能够肯定啊。 我话讲，咁如果失败咗呢？陈老爷子嘅叹息咁讲： 如果天雷唔嚟，最后事先就肯定会将尸王吸食，到时我哋系生系死，咁就要睇佢嘅心情啦。 我同吕叔冇讲嘢，陈老爷子呢一个咁嘅做法，的确就有啲耸人听闻。但系如果真系失手嘅话，我哋三个就一定瓜老衬。即便我同阿吕叔真系死喺呢个施仙手里边，咁啊算啦。不过陈老爷子又咪真系好无辜。思嚟谂去，我都冇出声。吕叔啊，沉住把声讲。咁事到如今，尸王已经出咗世，我哋不妨一试啦。陈老爷子，如果呢件事能够成嘅话，你对我哋两个就系一个大恩啊！讲完，佢就向陈老爷子行咗个礼。陈老爷子即刻将佢啊扶起，然之后讲： 我呢把咁嘅老骨头咧，就亦都唔活得几耐噶啦。我唯一放心唔落嘅就系我呢个咁嘅昂昂实实嘅仔，你哋两个都仲系细路，希望你哋以后能够多啲照顾佢啊！ 我同吕叔对视一眼，只能够将呢一个谎言就继续讲落去。于是我哋两个就岌咗下头。不过心里面就真是沉甸甸的。我不知道陈天德当年究竟出了什么变故，不过我心里面已经有了打算了。这一次回回去之后呢，无论如何我就要去再见陈天德一次，不管用什么办法，至少都是要尽力而为，不是的话实在就对不住陈老爷子。三个人当即吃过早饭，趁住天色还是早，嗱嗱声就收拾好呢两日仲要用嘅行当，就开始向住对面嘅山而去啦。首先呢，我哋要翻过一片嘅山沟，行到呢个冇人嘅地方。陈老爷子因为佢嘅腿脚真系唔系好好行，于是佢就操纵呢个尸王孭佢自己走。有尸王喺度，一路就无惊无险，只系呢就有啲攰。到咗当日嘅晏昼，我哋就到达咗目的地，亦就系山头啦。呢一座山呢，当地人就叫佢叫做陀陀山，系呢个湘西群山里面好普通嘅一座，冇咩典故嘅，更加冇咩传说。我哋喺陀陀山个山顶一片嘅树林里面就扎营，放置好所需嘅物件之后，陈老爷子就开始嗌醒尸王啦。其实个过程就唔系好复杂嘅，只系要用陈家嘅精血雷作为引子，施以庇符咁就得噶啦。只见陈老爷子飞快咁样喺尸王嘅额头嗰度画咗一个唔多明白意味嘅符号之后，佢又低声一喝： 走！ 呢一声过后，尸王突然之间就擘大双眼。呢一双眼啊，赤红无比，跟住尸王就开始四围咁游荡起上嚟，冇几耐就行出咗我哋嘅视线。我问：咦，咁尸仙几耐先会嚟呢？陈老爷子啊讲： 最快呢就系听朝早，最迟三日。尸仙啊，飞天遁地嘅速到就好快啊！ 我暗想那个尸仙是出自于田地，离湘西就不是好远嘅，可能听日朝早就应该能够到噶啦。呢下子离天黑嘅仲早，我哋唯一剩低嘅就系喺度等啦。陈老爷子啊，攞咗个短柄锄头，话去挖一啲山里边嘅野菜，等我哋啊尝尝鲜咁啊。我就睇住佢拘扭住个背影，踎喺个地上边挖野菜个样，不由得我就谂起咗爷爷，一时之间个眼眶就有啲发热。 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先将呢一股难以抑制嘅情绪就压咗落去。呢、这个地方呢就唔算话好偏僻，亦都有信号。我就同阿文文打咗个电话讲明情况，又问咗一下独眼龙铺头嘅运营状况。食过晚饭就早早瞓啦。第二朝天仲未光，我哋三个人都醒咗。大概可能因为紧张啊，呢阵时瞓都瞓唔冧嘅，草草咁食咗啲嘢，天边嘅晨曦就初现。我睇咗睇天色，冇云，睇个样今日应该系一个大晴天，真系能够引嚟雷咩？喺家下，狮王就唔知道游荡咗去边度啦。陈老爷子啊食紧威化饼，咬下咬下，突然间动作一停，佢就讲。嚟啦！呢两个字等我哋啲神经啊，即刻紧绷起上嚟。我即刻讲啊，咁喺边度啊？陈老爷子一指西南方讲，嗰边离得唔系好远。跟住佢猛然咁摸出呢个赶尸铃，只系听到一阵暗哑嘅铃声。陈老爷子佢干瘦嘅手急速咁喺度摆动住。嘴里边念念有词，呢阵时猛然之间无数嘅群鸟啊振翅而飞，好似如临大敌逃命咁。与此同时，林间弥漫开一阵辛辣嘅味道，我心里边一惊，心知道泄气已经开始啦。就喺呢时，山之间突然之间升起一阵嘅狂风。刹那之间，天空啊阴咗落嚟。我抬头一睇，唔知道喺边度就吹嚟咗一阵嘅乌云，正喺度越积越厚，跟住就系一声声零零淋淋嘅闷雷声。呢一个雷云啊嚟得好快啊！亲眼见到呢一幕嘅话，真系令人哋震惊。跟住陈老爷子嘅赶尸铃一收讲，快，我哋向住反方向跑。我而家虽然呢恨不得亲手去杀咗呢个尸仙，但系知道自己冇呢个本事。睇咗一睇呢个乌云密布嘅天空，我乜都唔讲啊，孭起陈老爷子，亦都唔去理会地上嗰啲咁嘅装备啦。同吕叔两个人拧转身就走。陈老爷子讲得啦。我哋接落嚟，只要离佢远一啲就得啦，自然会有神雷去收拾佢哋。一阵我哋只需要去睇下嗰条招尸就得啦。呢一句嘅话音刚落，只见喺天地之间阵阵嘅强光闪现，抬头一睇。原来喺云层当中嗰啲雷电喺度翻涌，紫金蓝赤，时隐时现。不过就迟迟都冇劈落嚟，好似喺度汇聚住一股力量咁。过咗阵间，云层嗰度清晰咁可以睇到一道道粗壮嘅雷电喺度翻涌住，好似下一秒就会劈落嚟啦。黑黑嘅天威已成定局，我就松咗啖气，正想开口讲嘢，忽然之间喺我耳仔边就响起咗嗡嗡嗡嗡嗡咁样嘅响铃声，我不由得嘅一窒。呢一刻嘅陈老爷子就俾我孭咗喺个背脊上边，两只手就搭咗喺我膊头嗰度，根本上就冇办法去摇佢个铃铛嘅。但系佢嘅赶尸铃点解会自己响起上嚟嘅？未等我发问，陈老爷子嘅时候面色就一变，猛然痛声咁讲：哎呀，弊啦！呢、这个尸仙太犀利啊，时间唔够啊！我啊大急啦，讲吓咁点样唔够法啦、啊？陈老爷子一向和善嘅面色变得好难睇，嗰一张布满晒皱纹嘅面上，一下子流露出恐怖嘅神色，俾人哋一种好狰狞咁嘅感觉。我心里边一睇就打咗个突，佢又讲：追雷系需要时间，呢段时间无名尸要拖住个尸仙，但系。 陈老爷子佢睇一睇天上迟迟都冇劈落嚟嘅神雷，嘴唇都喺度震晒讲，但系狮王已经死咗，好似系为咗应证呢个陈老爷子嘅说话。天空嘅金雷终于撕裂咗云层啊，劈落嚟，但系咧就唔系向住西南方咁劈去，而系横喺个天空当中啊撕裂，云层一瞬之间被撕开，倾盆大雨就系咁淋落嚟，雷电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吕叔嘅面色好难睇啊，嘴里边截出咗一个字：走。